国庆假日期间，世园公园推出三条特色主题游线路，打造集休闲度假、亲子遛娃、健身散心、亲近自然为一体的理想旅游目的地。其中，国内精品展园游线步行约5公里，可以游览中国馆和中华展园，足不出京就可以领略全国各地的精华景观和风土人文。国际精品展园游线步行约6公里，游览国际馆和国际展园。生态体验研学游线步行约10公里，可以游览植物馆、百蔬园、百草园、百果园和自然生态区。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新闻。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昨天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由北京市民政局组织制定的我国社会心理学领域第一个地方标准《社会心理服务站点服务规范》正式发布，将在10月1号正式实施。来听报道。 有的人还把那个心理服务站建设经费就乱花呀，有一个房间隔了3个间，但上面都是连通的，结果就这么一间房子装3台空调。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张清之介绍说，此前没有社会心理服务的相关标准，在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时难免存在标准不一、质量不齐的现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北京市委市政府连续3年将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施项目。 我们现在发布了一个标准，有了标准就等于有了一个衡量器，基层心理服务站到底有什么样的制度，应该建立和完善哪些制度，它有哪些基本的任务，应该完成哪一些基本的建设，那么有服务场所规范、专业设备规范，谁来做这项工作，它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在这4个规范性基础之上，经过10年探索，我们推出了这样一个北京市社会心理服务站点服务规范。 社会心理服务站点服务规范聚焦于街道、乡镇、社区社会心理服务中心服务站的服务管理运行工作情况，重点包括社会心理服务站点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与要求和评价改进等内容。北京市社会心理服务促进中心副主任张勋宽介绍说，在人员要求方面，每个社会心理服务站点至少有2名社会心理指导人员。在服务内容方面，明确社会心理服务应该包括心理学知识宣传与普及、心理指导辅导、社会心态监测分析与预警3大重要内容。 人才非常缺，按照国际健康城市的一个标准，每1万人需要有1个心理咨询师，那我们北京至少能够上手的有2万多人，那当时我们摸一下底，还真不到1000人左右，任务很重。 截止到今年8月，全市已经建成141个社会心理服务站点，为4360个社区村和辖区单位提供社会心理服务。到今年年底，将有超过230个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开展服务，实现社会心理服务覆盖50%以上的街道乡镇。预计“十四五”末，全市将建成500个以上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实现街道乡镇全覆盖。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张清之介绍说：“ 一个心理咨询要几百上千，心理服务站是通过政府的购买服务提供一部分公益性的不花钱的免费服务。我们培养心理服务站的人是社会心理指导师、社会工作当中的心理专业人才，他可以提供一般性心理支持和指导的工作，可能就是30-50块可以搞一个1对1的心理服务支持。”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乐享下午茶。

让热血再燃烧，健儿有志重就校， 在树上这踮起跳，仰视前方画出自豪， 腾空一跃多么骄傲，雄鹰展翅。